嗨，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叫做人生中哪件事或者人让你一直意难平。其实这个主题还蛮沉重的一期啊。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别说没爱过》，来自韦利安的一首歌。 对，说起来意难平哈，虽然我已经活了，我才活了三十多年 哦，三十多岁了。 哎，对你四十多岁，那我就不讲了啊。说起来意难平的事还真不少。 比如呢？ 比如意难平嘛，就比如你总是会有那么几个瞬间，你想说什么话，哎，没说出来，就觉得很遗憾。我不是说在爱情中哈，就可能比如说跟朋友，你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每个人多说一句话，跟他们好好道别，哎，当时可能就出于羞涩啊，或者觉得哎呀无所谓就没说。但是叶同学啊，我相信啊，已经应该是一辈子也不可能再见到了，所以就觉得很遗憾。 就是在该说再见的时候没有好好说再见是吧？ 对啊，不是有一句话说每次再见一定要好好的用力的去道别，因为下一次再见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 对，所以把每一次相聚都当成最后一次去珍惜啊。 嗯，第二首歌了，来自于于大海的《瞬间》。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明明挣的一样的工资，却干着比别人多一倍的活，有时候真的是有些义愤填膺。但转念呢又一想，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领导让你办事情也是对你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也就坦然了。 哎，他这个想法 觉得自己比别人辛苦，嗯， 对，有阿 Q 精神在。 但是我觉得这样想挺好的，因为就是领导知道这个件事交给你肯定是稳稳的，所以才会把更多的事给你，将来一定是好事。 对啊， 我觉得 对对对，就是你的能力在这儿了，人家心里其实都门清的。如果有一件就是任务特别重，然后时间又紧的话，那肯定是选你去了，没准你就可以一鸣惊人，然后突破自己这个阶层， 对吧？没准就可以得到高升了。 打破次元壁啊。其实这个感觉让我想起来，就是最开始我和萱草我们两个在单位的时候，最早我们是做这个音乐编辑的，还没有做电台呢。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领导呢，就是特别喜欢把事儿交给我们两个干，就不管是就特别是那种新事儿，然后有一点这个技术含量，有一点攻坚精神的这种，然后就是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这个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酷我音乐调频啊，就是我们两个最早开始做的，结果还好这个成功了，觉得也是挺欣慰的一件事吧。 失败了会怎么样，莫大人？失败了我们俩就回家种红薯。对，那个时候做编辑真的太苦了，每天加班嘛，然后每天做十个还是、 写文案， 按数量来算，你做不完就不准回家那种。哎呀，现在好想 哭。其实想想我们还挺励志的啊，这一路走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所以我们能力很强，也希望我们这种正能量能够感染到大家。一定要以我们为榜样，不要再往自己身上贴金了，我有点说不下去了。 哎，说好的意难平啊，怎么说的好像还挺开心。 请你贴近我胸口，你不要走，去向往的以后，有你在的每一天每个瞬间都让我留恋，别让我不怀念，我再度执着念，快回到昨天，我要牵你手不放你走，手靠的如约相守，请你贴近我胸口，你不要走，去向往的以后，有你在的每一天每个瞬间都让我留恋，你让我不怀念，不再度执着念，快回到昨天。 下一首歌来自童子的《留白》，哎，接下来要走心了。 看这个朋友的留言，他叫做珍珠奶茶7878，他说呢，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然后呢勇敢的向他表白，一直觉得自己很内向，没有喜欢别人的勇气，现在回过头来想，喜欢一个人就算被拒绝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可惜啊当初的我却没有这个勇气。 其实还有一种意难平啊，就是你被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人抛弃了，然后呢就是你就总是想得到他的肯定，然后就不断的这个让自己这个越来越努力越来越优秀，就是想证明给这个放弃你的人看，说我不是你想那样，我比你想的还要好，你看走眼了。 但是就是当你努力了成功了之后，可能也无法释然，完全释然，因为你人家可能也不知道你现在变成怎么样了，你这一切 完全就没有 care 你。 对，就是说你自己心里憋着那股子气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人家也并不 care 并不关心了。哎，说到底啊，人活着都是为了自己啊。 如果你有一天真的问他我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很棒，他说你是谁，你是哪个。 对, 对, 对, 对对对，这个真的很真实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啊自己多了不起，然后做的事情很伟大，一定要争气，但人家那边可能早已经结婚生子啊，过着很平淡很知足的生活了。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张爱玲曾经说过，这世上令他遗憾的是食鱼多次，海棠无香，红楼未完。对我来说意难平的也许就是 喜欢你而不得吧，所以只能归于耿耿于怀，满心苦涩的朋友吧。就是爱而不得的一个故事啊，让自己意难平。 嗯，很多意难平都是在感情中。看一下这个朋友，他是因为友情，他说呢，高中的时候因为一件小事儿和最好的朋友怄气，硬是固执的三年没说话，直到2008年高考的最后一天晚上互相发邮件才开始继续联系了，一直到现在都是最好的朋友，但还是错过了彼此青春最好的三年时光。 哎，我真的没想到这个友情里也会有这样的这个任性的时刻，就为了一口气谁都不理谁，就要等你先说。 对，三年的关键是，哎，可能后半生想想真的觉得自己当时很幼稚很愚蠢，就为了那口气， 被偷走的 错过了。对啊，那被偷走三年怎么也找不回来了。 嗯， 下面一首歌来自于陈俊彤的《同类》。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看 西西任性了，他说呢，路痴吧，经常把自己给弄丢了，绝对找不到东南西北，看不懂导航，坐公交车坐反了，最近一次考试呢又把自己丢了，在那个已经到了考场的地方还转了一个小时，愣是没转出来，实在没办法了，就给老师打电话把我指挥出来的，差一点还耽误了考试。哎，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我没有。 挺可爱的。 对啊，太可怜了，总是找不到路。 对啊，不过这样的女孩子就一般都会有那种就是很温暖的能够给她做导航的男孩子陪在她的身边。 嗯，就下面有人留言就说你还是找个人工导航吧，带着你。 对，找个一辈子的人工导航也挺满足挺幸福的。 嗯， 这不是同类，无法盲目的带你去飞，两个世界的痛。 苏年小白他说呢，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在愚人节和喜欢的女生表白了，说我喜欢你。他呀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也知道那天是愚人节，然后呢他回复我说我也是，看那信息我呆了半天，最后呢没有自信的我怂了，嗨，最后当做了愚人节的玩笑。天啊， 勇敢接受吧。 下面有一个那个粉丝评论说你太怂了兄弟，人家都我也试了你还想怎样。 千小豆子他说呢，忽然想起了夏洛，就是电影里那个夏洛特烦恼的夏洛，他说我也想像他一样穿越回到以前吧，把自己想做却没有勇气做的事通通的都做一遍，意难平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其实我倒觉得现在我们都这么年轻嘛，我看他的这个岁数才21岁，其实好多事儿还可以重来的，就是你还会遇到当时类似的情景或者是经历，你经过之前的经验的话，你以后就会处理好你以前没有做好的事儿了，我觉得也没必要非要回到过去。 嗯，天不是同类， 辉他说我跟他好了七年，最意难平的大概是七年没有一张合照。他说起来这个事情我倒是想起来了，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喜欢过一个男孩子，哎，我应该也是留一下他的照片才好， 哦， 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看照片， 偷拍的都没有啊？ 没有啊，你知道那个时候 大合影也 没 有，没 有什么手机的呀，大合影， 哦，也是 可能找不到了吧。嗯，就说是这么想吧，你人生中或者你记忆里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哎，你只能凭记忆的线索去回忆他，你却看不到他任何一张就是很真实的那个照片，会不会也是一种遗憾呢？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啊？ 说实话，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如果你真的留了照片的话，你现在再去看那个照片，你就会觉得哇，当时我是瞎了吗？ 有可能，对，朦胧中的美。你知道吗，越回忆越觉得他那个特别的那个帅啊，美貌，但其实真人也就那样吧， 嗯，因为时代不同了嘛，身份也变了，所以你肯定会后悔的。下一首歌来自秦真的《原谅我不能忘》。 孤单把街灯点亮，思念要怎么多长，我跟寂寞在交往，沿着回忆的方向。 我觉得我需要换个名字了，他说呢，当正在经历的时候真的很悲痛，泪止不住的流，但现在来看好像都还好吧，有些事情好像都记不大清楚了。果然时间是一味良药啊，可能当时特别难受啊，恨不得这个醒来之后发现枕头都是湿的，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嗯，确实是，所以我觉得时间真的是一个很伟大也很神奇的东西，任何的你难过，任何的喜悦，都会被时间就是怎么说，慢慢的回复他最平淡最本真的样子，对吧？一切的情绪趋于平淡， 嗯， 然后你反过头来去想你当时啊是怎样一种心态，会觉得你现在的你成熟了， 嗯，对，所以呢所有的意难平都交给时间吧，他会抚平的， 嗯， 还放不下你在我爱里的重量，我害怕回想也害怕遗忘， 去一安他说呢，我高考失利没有上一本线，明明已经过去了，但是有时候呢还是会觉得意难平，高考的分数是高三之后考试里面比较低的，一直耿耿于怀吧。 嗯，就是考试没有考太好。 对啊，就关键是平时发挥的都很好，只有高考这一次是平时里算是很低的一次，就觉得说哎呀，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怎么失常了呢。 对啊，那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是我解不开的伤，原谅我不能想，还曾为你跟理智夜的较量，明知不能忘也不能不放， 当爱变捆绑，你是我解不开的伤。原谅我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杜的遗憾。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呢？蒙大人，我刚才也分享了我的意难平，你有没有意难平？我想特别想听你在感情中的意难平。 感情中啊？ 对，我的八卦之心燃烧。 亲情算吗？因为我有一件事还确实挺耿耿于怀的一个吧，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可能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吧，就是我去军训了，然后上高中嘛，刚好离开家，然后结果那个期间呢，我奶奶就生病，然后特别快的就去世了，我都没有看到她最后一眼，反正未来的好多年啊都挺耿耿于怀的，就没有好好的道别呀，没有好好的在那段时间陪陪他，好像我们之前还吵了一架，就是没有那么开心、哦、对，所以说就是很遗憾没有一个完美的这个句号，我们两个之间确实还挺意难平的。 嗯，明白。 就包括到现在我都三十岁了，还会经常想起这个曾经和奶奶一起的日子。 所以说我们对待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每一次见面每一次道别一定要好好的用力的去道别、 嗯、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再见到就是完整的他们。哎，人 少一些争吵多一些珍惜。 嗯， 嗯， 对。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还发生了一件特别这个乌龙的事儿啊、 哦、 就是我这个五一的时候啊去外边玩嘛，然后当时是住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小镇上的酒店，也不是很干净啊、嗯、然后结果回来之后呢，我身上就起了好多小红点儿，当时也没在意啊，然后我就去医院了，结果这个医生的问题啊把我吓坏了，他说你最近有没有做这个那种事儿，不太安全的那种，然后怀疑我可能是这个很严重的病啊，当时给我吓坏了，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就是在这个不干净的这个酒店用别人的毛巾的话有可能会感染到那种病，然后呢就医生就建议我去做了个检查，然后这个检查刚好是下午去做的，然后当天出不来结果，要隔一天的后天才能拿。哦，这一天我真的就是接下来的那一天啊，我整个人都是那个懵懵的状态，我都已经开始各种想象和怀疑了，自己是不是要完蛋了，然后可能 是你 是 不是把自己的后事都想好了。 对啊，我都在想我爸妈将来要怎么样，然后那个其他的这些事儿啊，还有包括什么财产之类的要给谁都已经想过了。然后最后那天就是后一天我去拿结果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拿出来之后扫了这个社保卡，然后、我这个酝酿了很久，然后酝酿了好久的情绪，然后才打开一看全是阴性的，然后就觉得一下这个失而复得，然后一下这个整个人都觉得从那种崩溃的边缘给拉了回来，又发现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还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啊，就像是夏洛做了一场梦，发现我什么都还在，我没有得病，我也没有死掉，然后我还拥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我要好好珍惜它，就好像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就是其实还真的很美好的，挺美好的。 我当然我只是想问你一句啊，就是你这个检测报告准确吗、要不要再多做几次做做看、 准确准确。 就好像那个什么那个新冠病毒检测一次不准，然后多做几次才行。 再见再见。 好吧， 真的吓坏了、 我觉得这种叫什么 以为自己得了绝症啊，其实并没有，这种真的太好了，这种感觉，死而复生的感觉。 对对对对，真的是死而复生，感觉死过一次似的。我当时都想过，我要这个怎么跟萱草说，怎么和萱草道别。 天哪，以后我们的节目就我自己了吗？你放心，我会再迅速再找一个新的搭档的。 再见。哎，开个玩笑啊，最后说了一件自己的这个乌龙事件啊，我觉得还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平常人的生活嘛，普普通通的，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你不会觉得人生怎么样，但是你经过这么一次乌龙或者是某一次生病之后，你才会发现啊，原来生活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还有一些这种波澜，还有一些虚惊一场啊什么的，或者这个失而复得呀之类的，蛮神奇的，精彩。 对啊，本来就是说健健康康的话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你觉得对生活丧失了信心，你就不妨去医院走一遍，看一看在那里各种神色凝重的人，听一听他们的人生，你会觉得哎呀， 对对对， 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嗯，对，突然上升到了人生的这个问题的思考啊。 对啊，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利益一直都是很这么高深的，一直都是很深刻的。 对啊，其实面对这样的深刻的问题啊，比如关乎生死呀，或者关乎未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意难平都是妈妈得了，都是一个人生的小水花。哎，我好像说了个粤语啊，反正都不是事儿， 小意思啦，是那种吗？ 嗯，对对对。 好吧，我觉得在最后莫大人分享的自己这番很奇妙的经历之后啊，我们节目到尾声了。哎，大家可能内心中还是。就是蛮好奇的，莫大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怀疑自己这样呢？ 对，之后要发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啊。 行，哎，其实 大家才能放心。 你自己影子正身不斜，大夫有这种怀疑，其实我觉得你完全自己可以不必这么的。 对呀， 那个啥，就不必这么的 惊慌。其实后来想想确实是，对，就说其实后来大夫跟我说，这个如果是毛巾啊什么的话，这种几率是很小的，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过有这种案例，我就很害怕。 嗨， 我说我这老老实实的一个人怎么会这样。 我太了解莫大人了。你知道大家你可能还不太理解，说莫大人为什么慌成这个样子。我之前跟莫大人共事的时候，就是有一次莫大人被那个自动铅笔的笔尖戳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头，有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黑色的小洞洞。哎呀，不得了了，莫大人说要请假去医院里看一看。 我有这样吗？这么惜命吗？ 有，这件事情我经常跟我家人说，把我逗死了。就是每次一说起来惜命的时候，我就会把你这件事情跟旁边的朋友说，哎呀，那个穆大人他怎么怎么样。好吧， 天，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以后我又有新素材了，大家也都记得了。 哎呦，太有意思了，人生太精彩了，太丰富了。哎，好了，今天说了好多题外话，这个本来是说意难平啊，倒说了好多这个杂七杂八的事儿。不过反正不管我们说什么你们都爱听，是不是？ 一定是这样的。 那好吧，这个今天也超时了，说了好多，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吧。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我们每期话题征集呢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 对，最后说一句哈，莫大人最近出新书了，请大家多多捧场。 哦， 莫大人， 对啊，谢谢。 你的书叫什么名字？你的书叫什么名字？快点说一下。 来了，那个莫大人的书呢，叫做《失眠酒馆》，写给深夜所有人的晚安故事。就每天这个在电台里说晚安故事嘛，写了本书，也写了写这个我身边的事儿和这个人。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这个在当当网啊搜索莫大人，就可以找到这本书，拿回家看一看啊。你会有很多人生的收获。 哎，我记得莫大人之前说那个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哈，说我的这个书叫月子，下一部书叫可以叫月子，因为我当时正生完孩子嘛，那个就调侃我，我给你想好你的第二本书的书名了，就叫我与叉叉什么什么病的那些不得不说的事情。 其实之前好多年以前，我记得我们还聊过呢，说自己要出书叫什么名字，我还说这个也致我什么骚气蓬勃的青春啊，居然还有人记得。 对对对， 就说哎，莫大人怎么不叫这个名字啊？大家真的好认真啊。 现在的莫大人已经不是当年的莫大人了，已经是莫我叫莫什么，莫老爷， 莫黑人，晒黑了。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还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支持我们哈。好，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嗯，拜拜。 一个彩蛋， 其实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做节目的感觉了，完全的，就一定要亢奋，嗨， 对对对，一定要很亢。我记得咱们之前做节目还听一首快歌来着，你记得吗？听完快歌然后再录节目， 对对，什么最炫民族风嘛，最开始，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感觉。 来来，开始啊，脑子里都是最炫民族风啊，来。嗨，你好，回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你怎么了？ 不是，你一说最炫民族风，我就想到那个 开场就那个笑场、啊。 我正经来啊！我接着、我讲、我接了啊，你不用讲。 嗯，好。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